大家好，今晚咧就夜期咧就要翻到乡下拜山，系真系翻乡下拜山陪阿妈。咁咧就佢就今晚就倦勤，即系要停一次。咁下个礼拜就翻嚟噶啦。咁今晚咧我就请咗阿 K K 咧上嚟做个嘉宾，系嘛？咁啊，阿 K K 以前就系、是。都是网台主持的 某个网台的、 那個、 某个节目 某台某个节目的江湖节目啦， 是啊是啊， 是吧？就哪个台我们就不讲啦，是吧？ 嗯， 费事啊，即乱讲就俾人告噶， 得啦得 啦，系嘛？唉、哎，真系好恶噶嗰啲，系嘛？咁咧，喂 ，K K 我都好几耐冇见啦， 4年， 哇，4年噶啦， 4年咯，2013年啊嘛， 系、哦， 其实都5年噶啦， 哇。 系啊，好多人嘅时光飞逝得， 就唔系喎，佢仲系咁傻喎，即系过下先， 唔 知系咪饮咗啲咩？你系咪饮福尔马林定水杨酸咧？保持得咁好？ 系咩？我每日起身唞气嘅啫，唞气就咁靓噶。 嗱，喂，要问呢个例要问嘅， 好， 你有冇宗教信仰？ 冇， 冇啊， 冇。我信自己，信佛教。 嗯，哇，呢、這个教都好大下。 嗯，但系好难入咯，因为我成日都瞓唔着咯。 吓、啊，咁大镬？ 系啊。 嗯。 吓、啊，唔系有首先蝉联歌名先。 嗯。 咁啊，各位网友可能即系第一次识。即系见过呢个人啦，咁、如果一阵喺节目中途咧，我会尽量忍住，唔讲啲助语词。 冇错。 所以系咯、如果有啲咩咧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 涵。如果有咩闪失，讲一句半句，一个半个字， 系唔系？我会尽量忍咯，我会尽量忍住咯，或者揾第二啲字嚟代替咯，即系嘟嗰啲咁样咯 ，OK 噶，都 OK 噶、，OK。 喂嗱，喂 KK 咧就都比较都有几多灵异经历噶 嗬？你想讲听我自己嗰个先啦，定系因为不如咁啦？因为点解我今日会上嚟咧？就系、是。你 挂住我咯， 唔系，唉，呢啲熄咗麦之后先讲啦，熄咗麦之后想揼你嘅，系因为你啊，唔知早上个礼拜有人 post 咗97年，即系新一代，保乐行嗰间卡拉 OK 大火，今日突然间吓、因为我冇揸巴士之后，因为我以前揸巴士嘅，咁啊2011年，咁啊，咁啊有朋友咁啊，之后冇揸巴士，咁啊，话佢有啲老细，咁啊有10多个老细，之前好鬼嘢，唔知点有10多个老细，咁咧就租咗嗰座大厦嘅一楼， 系啦， 就做间食肆，食肆，咁咧就叫做板嘟。咁其实你哋如果有时上网揾咧，因为而家冇噶啦，冇做，即系执。一定执咗啦。咁咧，点样讲喺嗰度做咗大半年到啦。咁咧初头我都唔觉，因为其实我不嬲都唔喂嗰阵时嗰单新闻咧咁耐，太耐之前啦。咁啊后期吓咁翻下工，其实都自己有咁觉得系好点啊嗱，间墙装修紧。咁你老细揾你请你做厨房都好啦，咁、就算间墙未装修好，喂翻嚟帮手扫下地啊，倒下垃圾啊，总之翻嚟一日拗8个钟，总之一定要喺度噶啦。咁、咧后期咁慢慢喺度装修，间墙嗰时未有灯啊，未即好似烂屋烂墙咁样， 即未装修 好啦，即系慢慢逐啲。但你请咗你噶嘛，你 hold 住我，你要出粮俾我，但我一定要出现噶嘛。咁啊又黑翻去，总之咧慢慢开始觉得就。花10点放8点，总之林拉市，总之唔知点解嗰度咧，虽然我知道嗰度唔系当时嘅案发现场，原来案发现场系再上多两层系， 大家记得知道边度啦， 总之系查啲假啲就嗰度啦，但系跟住总之每一次收工8点钟，其实在香港嚟讲，哇，仲第时保乐行系好热闹噶嘛，但系咧每一次唔知点解太阳落咗山之后咧， 就 6点零钟咧，唔系6点零钟，系好凉， 好冻， 系好冻，系成间场系好冻，系冻到你系觉得系好 冇乜可能噶，你明唔明啊？跟住咧就总之就走啦，咁好啦，装修完 又未装，又未装冷气，冇理由 唔系，即系只会热噶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但系咧，总之连个后期啲经理都话：喂，嗰阵时未摆台凳都几大嘅个场好空咧，喂，走咩？跟住就走啦嘛。好啦，就装修完，咁啊初头都冇乜嘢嘅，咁啊嗰时做放题嘅，即系任食啦。咁咧个间隔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入门口，咁你个墙啦，咁咧就呢边有块板，我收紧个位咧就啱啱喺后边呢啲咁嘅死角位，好大添，即系好大嘅。跟住隔篱咧就写字楼入去，嗰、那个写字楼唔讲开有字开，一讲嗰条写字楼门系永远唔会有人闩嘅，因为初头我哋入写字楼，喂编嘢啊，同埋好多嗰啲做会计啲。试过几次，我第一次，喂，闩门啦，即系好热啊！里面开冷气，你唔闩门，一闩门就哇，到门后边嗰啲符系多到，即系呢个人系会系唔仲夸张过拍戏啊？系肩符嚟，唔系啲人玩贴落去嘅。跟住我哋就话啊，做咩啊？即系我比较会小心啲，因为可能我喺大澳大，我普细个已经教话，即系见到呢啲唔好立乱讲嘢。即系我哋打眼色，即系话吓，点解啊？系咪上一手？咁我就觉得啲人话唔好理啦。总之以后，所以咧到我冇做嗰时咧，嗰度门咧系从未闩过嘅，因为费事吓亲人啊。 即系嗰度向内掩。 即系嗱，咁开门。总之你个人入咗喺闩道门咧，就会见到 即系成个背个个门后面都系符嚟噶， 系多到系满到，即系你跟住后来直头 唔准闩门 啦，系啦，就咁长开咯， 即系等佢贴埋埲墙，佢就见到啲符啦。 系啦，跟住我有一日翻到去，咁我张闩台系好大，大到好似咧人哋真系银行 counter 咁样咧，有收银机喺度咯。咁呢度好大张台，我有朝一日唔好讲化嘢嗰度先啦，我咪讲上次你讲话埋数嗰度啊， 慢讲 埋数嗰度咧。我点样讲就系、是、收钱啦，咁样收工，咁我做生意梗系埋数噶啦，数啦，咁啊，喂，数完喂条数，点解揸嚟真系揸$100嘅？咁啊，条嘢唔顺啦，冇留假，我一个专业嘅收银员嚟噶嘛，咁啊搵你啊嘛，喂，先人你帮我数下，你又数喎，喂，唔系、啊。你数就啱嘅，我系睇住你数嘅。 即系我数系啱数嘅。 第二个人数系啱数噶，跟住我后来吓，唔系啊，跟住佢我诶唔得，我攞翻嚟数，我数，但我数系唔啱数嘅。 即系永远都系争$100。 系啊，跟住后来喂，咁啊谂三点几啊，咁几个三个人有两个陪我，一个 reset， 另外一个经理，望住我，我吓。唔紧要啦，我揾翻出嚟先咯，咁外甥嚟噶嘛， 系缩数系要， 系啊，咁我诶，咁听日有人入数噶嘛，跟住好啦，咁啊摆翻$100去，咁我数梗系啱啦，我自己钱嚟噶嘛，好啦，到第二日我未翻工，但系个 reset 打俾我，佢话 K K 啊，我做咩啊？系喂，琴日咧嗰$100咧。我做咩我哋哇拆晒个收银啊，就起晒个底，搵唔到。系喂，你知唔知我今日翻嚟做开机咧？去即系佢哋翻早噶嘛？打开部收银机，我做咩？哇，系妖嗱，我冇讲错，就妖出嚟啦！妖，我又打开部收银机，就出嚟咗$100咯， 正正放喺个收银机里边。 呢个收银机冇晒钱噶啦嘛，佢就打开部机，就系嗰一打咗$100喺度咯，跟住就。即讲错啊！系妖就打开收音机话咧，就系讲系想震自己咁嘅。哇！跟住我架住个电话，我话吓唔乸系啊。跟住后来佢话系啊，喂，应该你翻嚟嗰阵时候，买啲糖啊，即系买啲小食翻嚟。跟住我话吓哦，跟住翻到去，跟住已经见到个收音机，原来有咗，即系我未翻嚟之前咧，原来有师傅，因为有十几个数好细啊嘛。琴日冇嘅，跟住嗰日翻到去个收音机后面，就有一道黄色符， 就连喺度， 就已经有一道黄色符。个经理就同我讲，我话吓，咁我只买咗啲瑞士糖咁样啦，部收音机总摆一两粒喺后面咯。跟住我望住我经理，我话吓，啊经理，我丢一丢个道符咯，吓得，即系总之唔好搞你唔好搞佢， 系。 咁我话咁啊，好似唔系黐到好实咁，出下出下，但系总之唔好理啦咁样。我咁啊，费事同佢讲， 咁自己都知啦，八蚊。咁咧就啱啱我佢哋又有装我唔知关公令就喺、啊神台喺呢度嘅。咁之后我日日翻去装香。咁啊，好多人话，女人如果月经嚟唔好装香噶嘛，就是、其实着长裤得嘅，但系冇月经嚟咪装咯，同埋会化嘢咯， 即系化宝俾佢。 系啊，因为之前唔觉噶，化宝系好后期，好多老细啲朋友上嚟食，其实好多系啲师傅同埋睇到嘅，次次咧都。因为我生嚟噶嘛，其实系好多人走埋呢度食烟噶，就是、吹水站嚟嘅。 系， 走度讲话，啊喂，阿陈头先上嚟讲话，哇，你哋唔得咁样，喂，搵翻啲嘢化，即系化翻俾佢啦。跟住后来有其中个老细讲话，有噶，日日翻嚟有化嘢噶。吓、啊，喂，男嘅知好乸多、啊。跟住即系我听到噶嘛，我冇咩做错咯。跟住后来佢叫我，喂。咁我哋另外有一个女仔呢，我嗌佢做神婆㗎，佢又好似我媽嗰啲咁，做啲色汁呀咁做牙嗰啲咁样啦。跟住后来佢话我化囉，跟住佢话哎呀好乸多，哇好乸多添呀。跟住唔係一个讲喎，咁我返嚟啦。咁我未返工之前呢，就有啲啲 part time 啊，或者可能佢哋唔識。即系其实讲真，化宝系一定真系要化晒啲元宝，你明唔明？即系唔系使乜搵啲嘢撩啫， 化到个干干净净， 系啊，因为咁我又难怪地，因为我哋系一楼嘛，一楼咧咁喺后楼梯搵一个化宝盆，即系咦系嘛？因为下边空间闻到份 有味就臭，有上嚟闻 撩啦，撩啦，哇！咪呢度唔化得。搬落楼下，咁难听你下下搬落嘢，你落街边，街边又话你倒垃圾，你明唔明？又唔化，跟住所以佢哋可能早期化宝嗰班咧，即系我哋总之点着几张，咁啊 溪 前吓溪前先，咁啊烧几张啦，跟住喂，有个老细买咗成箱嗰啲银纸咁样翻嚟，我抌落去咯，即系抌一沓沓落去啦，咁啊抌啊唔怪你，佢撩咯，即系撩两撩，我觉得，因为你唔喂佢见到喂系、哎、有啊。跟住慢慢好似哦咁样熄咗，系咪觉得化完咯？费事俾人上嚟闹嘛，又开工。跟住后来，我点解咁多？即系我觉得化咗嘢。跟住后来，俾人有个仲夸张，即系难听啲，俾我哋少到佢啊！喂你傻噶？你冚住摆埋佢个康家上， 即系个点完就冚住个盖。 唔系啊，就搵水淋熄佢啊！ 黐线， 佢有个康家上嚟闹啊！跟住。哇！咁你点啊？林生，你林生系咪仲大烟？ 系啊， 你明唔明啊？ 不过由黑由嗰啲烟变白烟啫嘛。 同埋我话你系咪傻噶？跟住我话你，唉，跟住即系冇法，做咩啊？咁样咁嗰啲僆仔咧，妹，我得，你以后唔好搞啊。咁就翻工翻嚟，原来嗰阵时我先知道，原来化宝嗱，除咗撩啦，轻轻撩烧到底啦。原来试过一次咧，好似唔知道做坏啲咩咧，哇！你会睇到你摆落去咧，唔系好多嘅啫，但系嗰个旋风咧系好抢火咯，系好高好抢火。 佢收得慢，收得快。 系啊，因为原来跟住问咯，问啲师傅话好咯，系好多。 佢收嘢嘛， 佢收嘢嘛，系嚟抢咯。 系啊，最惨佢唔收啊，你俾佢。 系啊，跟住哇，真系直头咯，我咁又化，即系又化啦。我话系咯，你。用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保佑间公司即系旺啊，咁样啲咁样，咁佢化，哇！即系直头系好快啊，化得系难听啲，真系收咗，即系睇住你，哇！就惊自己烧到自己咧，但系咁慢慢化佢咧，就重咯，系好快咯。 哇！好威旺。 系啊，但系旺得嚟，跟住慢慢有一次就系讲自己同你讲话，那个男仔啊，咁啊，嗰个男仔，我用尖而嚟。 但是你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收银机都恐怖啦。喂大佬你第日佢正正摆咗一张。即係话俾你听。 我玩你。 我玩你。 係啊所以咪叫我买糖囉。 係啊我玩你。 因为我未试过因为哎我咩都做㗎嘛。因为以前我做过收银、啊、即係未试过跟住后来听你讲话哎呢小事啦轮嘟广场嗱楼上有间卡拉 OK 嗰间。吓嗰间仲夸玩你$100啊。佢直头你就呢头闩埋收音机，你行开，即系直头好似你闩门啦，佢开翻道门。 即系你锁咗个收音机，其实有锁噶嘛个收音机。 系唔系？即系直头收完钱，你根本冇人揿，系唔会弹出嚟噶嘛个桌。 系啊。 佢直头吓个收音收完行，推单，只开翻。 不停咁自己开山开山， 系啊， 又响， 系啊，就个新闻，跟住有啲识嗰啲咧就诶笑下，唉唔好玩啦，好旺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好旺啊。其实慢慢开始，我会讲就系，我都会试过咁样讲咯。 系，但系咧嗱，呢一节时间够，翻嚟咧我哋就讲嗰一单。 咩啊？讲我自己 系啦， 好嗰一单。 嗱，我哋讲过后翻嚟，我哋讲个 Jimmy 啊嘛，好 系咯， 嗯。